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54集，傅文铎皱起眉头，脑中忽然闪过一个念头，唐默此时已经走到前方，来到穆回雪的身边，他顺着穆回雪的视线低头看去，双目在触及到那具尸体的时候瞬间睁大。过了几秒，唐默走下楼梯，检查了一下尸体，他转头对傅文铎说， 死了，和童谣说的一样，是被一刀穿心死的。果然晚上出门根本无法发现，这或许是黑塔做出的障眼法，我们谁都没发现他出去了，直到刚才出门前，我们也没注意到这个事实。 穆回雪手指紧了紧，轻轻叹了口气， 没想到 Fly 声音停住，他改口说， Fox 真的会死。 唐默低着头看着白若瑶睁大的双眼和胸口那个黑漆漆的血洞，他的目光在对方被砍断的右手臂上停了一刻，良久，唐默笑了一声， 还欠我一个人情，居然就这么死了，我真亏。 华夏，北京国家博物馆，阮望舒伤势极重，李妙妙将他的一部分伤转移到自己身上后，阮望舒也才慢慢苏醒，却仍旧身体虚弱。傅文生快速地拿出自己早就准备好的矿泉水，和陈珊珊以及天选的其他成员一起帮着疗伤。几个小时过去，李妙妙恢复正常，阮望舒仍旧脸色苍白，他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询问有哪些玩家已经退出了游戏，或者攻塔失败。阮望舒从游戏里出来后才知道，这次他们的攻塔游戏被黑塔进行了全球直播。说是直播，其实也不准确，黑塔只通报玩家的通关情况，没透露他们遇到的到底是什么游戏。当陈珊珊从阮望舒口中听说玩家要面对的是六个马戏团团长水平的黑塔怪物后，他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高级玩家死在游戏里，或者主动退出游戏。陈珊珊说， 在你昏迷的时候，黑塔宣布进入主线游戏的玩家共16名，死了两个，如今还剩下14人。 阮望舒皱起眉头， 这么多， 这个游戏的难度超乎他的想象。 天选一共只有一枚国王的金币，我用完后余正就不好出来了，或许从一开始我就该只让他一个人进去，带着国王的金币。 傅文生诧异地说， 有这么夸张吗？我记得练姐姐很强的，珊珊姐就夸过练姐姐，说仅看作战能力，练姐姐不比堂哥差。 阮望舒正准备再说，忽然一道清脆的童声在故宫上空响起，这声音传遍全球，许多玩家早已对这个声音习以为常，因为今天短短几个小时内，他们已经听黑塔说了几次这样的通报。 叮咚，华夏一区正式玩家白若瑶通关失败。 北京朝阳区某废弃商场，宁铮正动作艰难地用矿泉水给自己疗伤，忽然听到这话，他倒水的动作停在空中，良久，他松了口气。上海南京路，洛风城惊讶地看向杰克斯，杰克斯一头雾水。 不是吧，白若瑶，是那个神经病白若瑶，他通关失败了，他死了。 当这声音响起的那一刻，阮望舒双眼倏地睁大，错愕地转过头看向那座黑塔，比他更震惊的是傅文生和陈珊珊。 阮望舒对白若瑶的了解其实十分有限，这个神经病最喜欢纠缠的是唐默和傅文铎，对天选组织兴致缺缺。从16个玩家进入游戏开始，还没死过华夏玩家，突然死了一个，华夏不少玩家都颇有唇亡齿寒之感。只有陈珊珊和傅文生知道，那个一贯不着调的娃娃脸青年实力有多深不可测。陈珊珊在短暂的震惊后冷静下来，分析道， 白若瑶是个非常惜命的人，我和堂哥傅少校曾经推测过，他身上应该有很多保命道具，他竟然会死在这个游戏里，极有可能这个主线游戏是禁止使用道具的。 言下之意，哪怕炼鱼铮有国王的金币也没法使用。阮望舒沉默片刻说， 连他都死了，炼狱中的处境有些危险。 他们在游戏外，再怎么着急也没有办法帮助游戏里的人。陈珊珊将矿泉水的瓶盖扭上，她转过头，发现傅文生低着头，嘴巴微张，神色呆滞地看着不远处那座黑塔。陈珊珊轻声问道， 小生。 傅文生立刻回神， 啊，珊珊姐， 你怎么了？ 傅文生沉默了，他抱紧怀里的两个矿泉水瓶，呆呆地说， 哦，没什么，就是觉得心里怪怪的。我蛮讨厌那个家伙的，之前他缠着我堂哥和大哥的时候，我特别想让他早点走，离我远远的，要不然死了也好。可现在他居然真的死了。 小朋友想起了曾经在某家火锅店里，他听到那个神经病哼着的一首走调的曲子，那家火锅店就在这附近，但是白若瑶却已经死了。小朋友喃喃地说， 总觉得其实也没那么开心。 黑塔第六层，诺亚方舟。幸存的12个玩家陆续从房间里出来，他们一眼看见了倒在楼梯上的那具尸体，并没有惊讶。每个玩家都早有心理准备，他们各自上前检查尸体。唐默总结道， 比前天死去的那两具尸体好很多，尸体没被破坏太多，致命伤是穿心的一刀，其他地方伤口也不少，符合童谣给出的死法。 穆回雪走到楼梯下方，找到了掉落在餐桌附近的一只手臂。 手臂在这儿，切口非常平滑，是被利器用很快的速度斩断的。 唐默看向其余玩家，你们还有什么想法吗？几乎从未说过话的东亚玩家山本孝夫突然开口， 他是你们的同伴？ 傅文铎低头看他， 是。 昨天晚上他离开房间的事你们俩知道吗？之前死掉的三个人全部都是一人一个房间，只有这个。 他想了一下， 这个白若瑶，他是和你们一个房间。 唐默说， 黑塔说了，玩家晚上离开房间时不会被同房间的玩家发现，我们并不知道他走了。 山本孝夫静静地看了唐默一眼，移开视线。 我没问题了。 唐默说， 那就去阁楼吧。 一边说着，唐默一边弯下腰，想将白若瑶的尸体背起来带到阁楼。他还才刚俯下身，傅文铎就已经先将人背了起来。唐默动作一顿，他的身旁穆回雪拿着那只手臂也跟了上去。走到唐默的身边，穆回雪声音平静地说， 亲眼看到 Fox 死了，我还真说不出是什么感觉。 唐默沉默了，一边跟着上楼梯一边说， 我也是。 唐默看着傅文铎背着白若瑶尸体的背影，他知道傅文铎也是。那个娃娃脸青年曾经救了傅文铎一命，甚至还救了他的战友。当初将这个家伙放走后，唐默就知道他们再不会杀了对方。只是谁也想不到白若瑶还是死了，死在黑塔游戏里。傅文铎推开阁楼房门，他抬头看清门内的景象，眸光闪烁了一下。他将白若瑶的尸体放到地上， 穆回雪把手臂放到尸体的上方，其余玩家依次进屋。炼狱铮皱起眉头， 果然不见了。 不错，之前放在这里的两具尸体在第三个白天也全都不见了。如果说第一天死掉的黑人女性还有炸死的可能，那第二天那具被烧成焦炭的尸体以及那几百片肉片绝对是死的不能再死，可他们的尸体仍旧不见了。李夏刷的转头，警惕地盯着阁楼里的每个玩家。 是谁偷走了尸体？是那只怪物吗？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众人各怀心思地离开阁楼，把白若瑶的尸体放在阁楼，就意味着这个晚上他的尸体也会被偷走。然而无论放在哪儿都肯定会被人偷。当唐默路过自己的房间时，他发现门上刻着的白若瑶三个字已经被人用利器划花。城堡里的每个房间只有房间的主人才能进入，现在哪怕唐默和傅文铎想把尸体放回房间也无法做到。十三人走到长桌旁，各自拉起地上倒得乱七八糟的椅子。光线昏暗的城堡内，只见彩色的玻璃碎片落了满地，椅子也歪七倒八地在地上横着。长桌上、楼梯扶手上、圆柱上，到处都有打斗的痕迹。很明显，昨天晚上的那场战斗结束得非常不平静，双方经过了激烈的战斗，最后的结局是白若瑶身死。椅背上白若瑶的名字已经被划掉了，属于他的小木偶也摔在地上成了碎片。唐默拉开椅子本想坐上去，傅文铎先他一步坐了上去。唐默一愣，傅文铎转头看他，给了他一个确定的眼神。唐默没有说话。所有人都坐齐后，白人老头开口说， 很明显昨天晚上那个人的死和之前三个不一样，这一次打斗痕迹非常多，他们经过了一次很激烈的战斗。这有两种可能。第一，杀死前三个人的玩家和昨天晚上的凶手不是同一个人，后者的实力没有前者强，才会造成这种争斗局面。还有第二种可能。老头看向坐在椅子上的傅文铎，你们的那个同伴实力很强吗？ 傅文铎双手交叠， 他很强，那应该就是第二种可能了。因为实力强才能与凶手缠斗，把城堡内部破坏成这样。 东南亚玩家阿布杜拉阴冷的声音响起， 既然双方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那现在才过去一个小时，凶手的身上或许还有伤口。 众人齐齐一惊，阿布杜拉漆黑的眼珠扫了众人一眼， 我提议检查所有人的伤口。 山本说， 同意。 老头说， 我也同意。 大多数人都同意了这个建议。欧洲玩家丽娜·乔普霍斯冷笑一声， 你想怎么检查？把衣服全脱光了看吗？我不同意。你要是想看，我可以挖了你的眼珠子让你慢慢看。这里一共有四个女玩家，我不介意咱们四个到二楼互相检查。 城堡内的四个女玩家是穆回雪、炼狱铮、李夏和丽娜。丽娜双手环胸，后仰着靠在椅背上看着穆回雪。 你们三个都是华夏人，我怎么知道你们会不会联起手来对付？ 李夏蹙起眉头，他本想说自己和穆回雪、炼狱铮根本不认识，更不可能联手。穆回雪微微一笑，单手撑起下巴， 怎么对付你？说你身上有伤口，然后别人也不亲眼看一下伤口在哪儿，就信了我们三个的话，认定你就是凶手。 丽娜咬紧牙齿哼了一声， 哼，我同意。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